广播网填写报名表，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。咨询电话85013045，85013045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即使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这是四位，给这续水啊，这是囊定，这是天管啊，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续带 烟花婶，我在这儿呢。嘿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，我是季彤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三庄联合三打剑山，这焦家庄的二庄主焦文亮、焦二爷连胜两阵，杀死了剑山的两位战殿将军，这一下惹恼了剑山这一方的剑客云霞道长杜清风前来挑战。这焦二爷明知自己不敌，却也无法后退，只能应战。那么这一战究竟结果如何呢？咱们呀接着往下听。 焦二爷有心不战，手捻银然沉吟半晌，哎，怎么就该人家死我手呢？感觉他这狠不光对别人狠，他对自己也狠。但凡不狠，他不能带有殉子断去自己的手指，偌大年纪自残自己的身体。焦二爷感觉这狠劲儿一上来呀，那谁也拦不住，暗中一咬牙，罢了，该着这个薄纱将死，井里我也死不了，我这儿一走换别人也不见得打得过恶老道杜清风，我判却老命不要，我跟这恶老道拼上一场，我先耗费耗费的精力，再换别人，不是能够省点事吗？焦二爷把心这么一横，把牙一咬，一霎之间主意打定，要跟老道玩命。铁哨棒横在当胸，抬头看了看杜清风，杜老道，似乎你的年龄比我长，能为比我高，身份比我大，焦文亮不当跟你动手可是有一劫，他们俩人已经死了，你那份意思我明白，要替他二人报仇雪恨也不过就是你死我亡而已，我要弄不死你，你还别手下留情，焦二爷这条性命就交付你手，看吧，双手捧棒往前一赶步，照着老道面门就打。老道别看人性不行，手底下可明白，那非是旁人可比，似乎像雀跃欧阳之政这个能为，照着三爷杜清风还稍微差着点。云霞道长杜清风一瞧，焦文亮咬牙切齿，双手捧棒奔着自己面门就砸，说了一声来得好，自己亮自己的剑都鞋子剑身，拿自己的双手一拖剑都底下的这个剑袍往外这么一掸，无外乎就是掩你的耳目，就是老道往下一伏身形，剑走下风，唰啦双手捧大宝剑，自下而上往上这么一挑，这叫撩阴，照着二爷焦文亮裆底下这剑尖可就往上去了。 这一棒走空，这宝剑已然到了，好厉害了。二爷一瞧，确实跟刚才那两位不一样，撤步换身形，铁哨棒往下一砸，准知砸不着大宝剑，不外乎就是护住他这一剑，护住自己的下盘，绕他的身形，照他后脑海亮棒再打，两个人当时间插招换式站在一起，不过也就是十几和二三十个照面，二爷交完令连战三阵，可就有点站不过了，一个是力量后继不上，跟不上劲了，再有一个这能耐也让人家杜清风压着呢，杜清风比他还狠呢、啊、杜清风大三角耳眼红眼珠子恶狠狠这么一瞪，恨得这一宝剑就把焦文亮焦二爷给劈了，一剑仅是一剑，这个焦二爷压力太大了，棒招剑半，脚底剑虎丸，多的敢脚底下脚步一赶不上了，一跟不上溜了，那就快要落败了。正在此时，就听有人喊喝，说了一声：“兄弟，何必苦苦恋战？已然打死人俩人了，你可就够瞧的了。难道老杂毛的性命你还想要了吗？暂且收拾你，撤回本队，把老杂毛交哥哥我。”焦二爷虚点一棒跳出圈外，把棒交在左手，手撕阴然微微有点喘，回头一瞧，怎么意思，一瞧谁来了，大哥焦文志过来了，这书您可听明白了，安良济世侠呀，这个安良侠大爷焦文志啊，没有二爷能耐大，说哥俩一块学的能耐，他为什么没有他能耐大呢，招是一样的招，棒也是一样的棒，这个铁哨棒啊，都一样沉，履历也差不多，哥俩都是天生的履历，要不然使不了这铁哨棒，这铁哨棒咱们前文书说过，这铁哨棒还有点弧度，就仿佛那个飞镖似的，他这东西还能撒手，能撒手可能撒手，他打的没有二爷好，另外呢都是三十六手棒，他失于变化，当初老师怎么教的呀，他就怎么练，怎么学来的怎么练，这三十六手棒从第一招到第三十六手，一棒跟一棒，一棒跟一棒，他不会变化，二爷呢从小比他机灵比他聪明，都是一样的招数，二爷变得最好，出神入化，神出鬼没，所以您别看呀，履历啊兵刃能为都一样，就差这变化二字，您听三国演义诸葛亮就是变化变化的好，哎，离不开三国演义，跟您说吧，我们这说书也是，谁变化的好，哎，谁就说的好啊，这真的，那剑侠图您也能买着，雍正剑侠图您上网一搜，雍正剑侠图那个原文也有，哎，您乐意买买一套，不乐意买您看网上那个在线阅读叫什么也能看，他为嘛您还花三十上这儿听来呢，他就因为我这说的那个跟那原文呢不老很一样他您得变化变化，是不是，他得往有意思上变，说你变得还不如原文呢，那谁还听，是不是，就因为这一点儿，所以他的这个棒招啊说良心话稍微的就差点，那么安良济世侠的名望很大，实际大爷呢还不如二爷，二爷也知道打虎亲兄弟伤身父子兵，大爷替我，那应当我应该听大爷的撤回去，可是我都打不过杜清风，大哥您更不行了，杜清风多厉害呀，有心不换，或者说不走，哥俩一块打人家，那可有点寒碜，有点灾，兄长您，兄弟回去，哈哈哈哈，焦大爷一琢磨，我兄弟可以了，我兄弟非败在老道手里不行， 我兄弟是这样，换别人替还替不回来，多大能耐，多高的身份，你让焦二爷不占也不行，非玩命不成。唯独我，他是我亲弟弟，他这面子上下得来，他不听别人就听我的。哎，我先让他回去，我跟老道打，我跟老道打，我打不过呀，打不过没关系，他还有人替我呢，别人再把我替下去不就完了吗？哎，我比我们老二随和，是不是？安良侠焦文志焦的爷把主意打定，来到了大战船之上，手持铁哨棒，这才高声喊喝，话说的可是太圆满了。你弄死俩了，这干嘛还弄死？弄死他有我呢，哥哥我替你把他弄，你回去。焦二爷也明白大哥这点意思，苦笑一声，回头恶狠狠一看杜清风，叫了一声杜老道，既是我兄长要你性命，那别没别的，我先回去。可是我哥哥要但分手底留情，没要你命，你可记住了，你杜清风这条命是我焦文亮的，早晚夺你六阳魁首，我让你羽化飞升喽，你就抄劲儿了，省得你苦修行，你也成不了仙。我直接就把你送了就完了。杜清风气坏了，杜清风心里话，这已然透着手底也慢了，再有个十招八招，我一跑前就把他劈到这儿了。啊，他走了，一瞧这脸盘差不多，岁数仿佛比他年长点，弟兄相称，也是铁哨棒。哦，这是焦家庄的大爷焦文志，难道大爷比二爷能为高吗？杜清风不知道。哈哈，换谁也如是一样，莫怪老道一狠心毒，有谁算谁，他既愿替你死，那我也不客气。焦文亮撤回来，大爷焦文志摆铁哨棒是嬉皮笑脸，说了一声，杜道爷，刚才那我兄弟，我兄弟这人打架的有毛病，动手就要人命，谁给谁孩子扔井里了，谁跟谁有多大罪过，打掉人家单刀就不应该再打人了，把人又给打死了，打死了给人留整尸首，怎么把尸首还挑落在江心了呢？那么既挑落在江心了，人家来给报仇雪恨嘞，人家也是朋友相交，义气之所在呀，夺下人家桑文螺丝棍，拿别人的兵刃把人的头颅打碎，这也忒难点了。杜清风一听，你打不打？絮絮叨叨，你什么意思？江振心里话，什么意思？他回去赶紧换人呐，我盯不了多大功夫，功夫大了他就把我命要了，我跟你聊两句，莫分莫分，我不就省事了吗？杜清风心里话说，焦文志，你可也是侠客，人称安良侠，难道就徒成口舌之能吗？你要不动手，休怪山人无情，我可要动手了。二指掐剑诀，望空一指，大宝剑一亮，架势往前一根步，剑扎眉心，照着焦文志大爷的面门就点。焦文志一瞧，嚯，说动手就动手。那说大爷能耐差点，差点也不含糊，也是少林真传，36手铁哨棒也不含糊，把这棒横在自己面门一找，老道的这个棒尖顺着他这宝剑往里一推，吊棒要打他，就这刚一动手，就听他身后有人喊喝，焦大帝且慢动手。焦文志这一棒把这宝剑给点出去，这棒本来要往前递，没递，哎，等着。好，焦爷不打了，纵身行回来，用手一指杜清风，别忙，应当我要你的性命，我们这儿有人称呼，既称焦大帝，那就是我哥哥，我看看是谁，我看他行不行，他要能要你的命，我还不抢这功劳，他要不行，我让我哥哥少后，我要你的命。杜清风一听，甭管谁，反正都得要了我的命嘛，是你们怎么就有十足的把握啊？我等着，我看看谁能要我杜清风的命。大三角一瞪，恶狠狠往这一站，手擎大宝剑，观看登战船之人 上战船之人顺小船来到了战船之上，乐下配一口宝刀，用手一捋自己这刀把，用手一撕，海下的银然叫了一声：焦家庄的大地安良焦文志，且往后战，这一场功劳让与哥哥。哦，呵呵呵呵，焦爹把铁哨棒唰往腰里边一插，踏实了。我对了，我要不把老二换回去，这位来老二不许让，我得让。搭话者飞至旁人，银面仙缘十多石金生，石金生手压宝刀，右手撕自己的海下银然，叫了一声：焦大帝暂回本队，我一会云霞道长。哦，乌良图，杜清风压自己这口大宝剑，暗暗的撒狠，这是个劲敌。论身份，杜清风可比石铎石金生高，可有一节，真论上能耐，不见得谁强谁弱。杜清风也不一定就打得过石铎，但是实际杜清风身份高着呢。杜清风是莫奇玉修跟燕普的师弟，那能瞧得起石铎石金生吗？知道这是个劲敌，老道大三角眼，眼皮一翻，心里话说：这还真别呀、说说笑笑闹着玩，闹不好啊，嘿，我还闹不过这石金生。想一个万全之策，战船之上要石铎的性命。焦文志跟石铎石金生不过客气几句，撤回本舵。石铎石金生这才推自己的宝刀，拿自己的这个大拇哥一舔这崩簧，虎口一喝蛤蟆口，苍啷一下亮出自己的折铁宝刀，微微一笑，叫了一声：云霞道长杜清风，想您是成了名的老前辈。哦，无量佛不敢，石老侠之名如雷贯耳。银面仙缘石铎今日不才，斗胆要在剑客您的面前撒子野，领教领教道门绝学，不必客气。请请，两个人说了真请，各抢上风头，刀剑并举，亮好了架门。这个身份的人动手不能贸然动手，看官定势，刀剑并举，站在一处，这一打真得说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。这么大的云霞道长杜清风要胜石铎石金生难了。您别看身份欺着呢，那经验太大了。石铎石金生论能为论身份都输给杜清风，但是就凭这点经验守着打，你要想赢我费了大事了，且了。二人在战船之上久战不下，触动一人心思，正是同林的亲师哥明灯明兆远。明兆远一瞧，哎呀，人家石老侠为了谁呀、是为我们师兄弟，带着红桃仙郝文俊来到了我的庄上，吴清虎断夺一场公案，要没有焦二爷出头，简直的我把人家爷俩就给坑了，就给害了。事到如今为三庄卖命，大战船之上恶战老道杜清风久战不下，战场里有性命之忧，我何不替回老哥哥。这才坐小船够奔疆场，江然来到了大战船之上，就听有人高声喊喝：呆，明兆远，难道你要双战杜道长吗？某家不才，我愿一会。明灯明兆远腰里边一伸手，亮出自己这条龙头杆棒，一条懒龙相仿，这头在手里攥着，这头在甲板上搭着的，可是贴近自己的脚尖，腕子一使劲，脚尖一绷，这条杆棒当时就能起来，这是绝技呀、这条龙头杆棒在自己手里边跌了着，抬头一瞧，来的这人不认识，使一口双刀：你是什么人？我叫双刀喉咙， 我瞧着你那一粒一丝的要暗害杜道长，这么着有能耐跟我打，说着话双刀，前刀直奔面门，后刀横着就奔肋下扎，双刀齐发。这儿斗敢棒跟双刀喉咙站在一起，燕普燕云峰一瞧，哎呀，战船之上两队人打起来了，这一动手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够站得完呢。再一看对面三庄人马，有一只小船摇摇摆摆，已然够奔江心，飞着旁人正是老道张红军。燕普一瞧要对张红军也没有别人，干脆我去吧，点手换小船够奔江心，叫了一声张道长，难道有意登战船吗？燕道友，你我可是老朋友了，本来我打算相助石老侠跟明灯明道远，那是我个晚辈，但是现在既然您已然来到了战船之上，没别的，我愿领教绝学。就听得身后有人高声喊喝，阿弥陀佛，贤弟你站燕道友，愚兄我站哪一个？正是二剑个江达江本初来到了战船之上，燕普未曾搭话，身后有人搭言，阿弥陀佛，老和尚，江本初自有我领教您的武艺，正是通法上人。两个老和尚当场动手，四爷董瑞登战船，手持一对仙毫掌，叫了一声，老和尚你休要逞强，我弟兄愿领教你的武艺，阿弥陀佛。石头僧慈云来到了疆场，一对短瓣追风荷叶掌可就站住了四爷珍珠佛董瑞。刹那之间，大战船上是五对人，三剑客对三剑客，石铎对杜清风，这个明灯明照远，一条杆棒站中了双刀喉咙，十个人分五对在这战船上打，一时之间大家眼花缭乱，也不知道谁胜谁赢。正在此时，就听得江心之上传来一声喊叫，好热闹，这么大的热闹为什么能够没有我呢？三位贤弟且慢惊慌，大师哥我来了。这一句话一说，惊坏了燕普燕云峰，引出来三打剑山蓬莱岛铜林藤海山，这才叫剑斩。石头僧，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，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一本好书，一段分享，三分钟时间，每天八个整点， FM87.6 诵读小站，用读书声连接你我。更多的读书故事，丰富的读书活动，诵读小站加长版节目，周六周日下午2点到3点全新分享，更多精彩，关注诵读小站微信号，重温经典只差这一步。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中国》，郭峰作词作曲并演唱。 你有一个梦，我有一个梦，编织一个美丽的中国。你有一颗心，我有一颗心，永远伴随亲爱的中国。我有一双眼，遥望辽阔无垠的中国。你有一段情，我有一段情，祝福我。